王菲作词作曲的相爱哈，在隆重电子乐的开场当中呢，唱的是王菲敢爱敢恨的一种态度哈。很明显呢，这应该是为李亚鹏特别创作的。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王菲说呢缘尽至此，那么李亚鹏说呢我要的是一个家庭，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汪峰当年跟章子怡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吸引了无数的眼球哈。汪峰说当时他每天都会接收到关于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出现在娱乐版的头条上面。当然对于这一段缘分，汪峰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听听看啊。 像这样两个人在一块儿，如果不是因为两个人的兴趣审美各方面都高度统一，是绝没有任何可能的。其实我曾经跟他说过，就是说我们俩能在一起的几率几乎是，就是如果拉直线是两边的两个点，什么你也想不到，就是肯定是冥冥中的一种东西，肯定要一切都合适，时间点不可能早也不可能再晚。 今天是汪峰在2015年《河流》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誓言》。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是 Coco 李玟的一首《I Just Wanna Marry You》。 2013年他的盛开专辑当中的压轴曲是这首 I Just Wanna Marry You， 来自 Coco 李玟。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703FM97.4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那这个周末呢会非常的甜蜜，因为明天是七夕哈。下面为大家安排的是20年前王力宏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唯一》。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逃避。 2001年的唯一，到七夕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必须要登场了，尤其很多人在婚礼的现场呢是不断循环的 BGM 啊。我们来听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

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见面。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这是在2015年刘若英的文字作品《我敢在你怀里孤独》的同名宣传单曲啊。 他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解，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两个字啊，我觉得就刻画出来的他的一种啊态度出来啊。这个好的婚姻呢，是应该留给彼此一些个人的空间的啊。我看到最近的奶茶老公呢也晒出了庆祝十周年的纪念日的照片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十年，就是2011年张杰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为他在那年的婚礼而创作的歌曲。回顾婚礼当天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张杰依然显得非常的紧张啊。这首歌呢叫做 Marry Me。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张杰。我记得这首歌我在26号那一天唱给他听的时候，我自己其实还挺紧张的，因为其实在那前一天我这首歌很难导到那个就是机器里面，然后只有当天把手机开成了飞行模式，然后再去播放这首歌的伴奏，现场我去唱的。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第一次尝试去写词，也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希望很多的朋友啊能够听到这首歌，从里面感受真正的幸福，真正的温暖。 Baby I love you， 以后就这样看着你，每一天有同样呼吸，想问你愿不愿意，Baby, I need you， 再往前走那一小步，准备了你要的幸福，一直到老我照顾。 迎着爱的风收起，把新鲜的甜蜜加到每次亲吻里，想把你的每句我爱你一口一口吃下去，沉浸在绝对满足里，多变滋味的爱情全都藏在幸福果子里，想把你的每种夏天心一口一口吃下去，补充醒来的卡路里，吃下去沉浸在绝对满足里，多变滋味的爱情全都藏在幸福果子里，想把你的每种夏天心一口一口吃下去，补充醒来的卡路里， 我们听到这是2007年杨丞琳的《幸福果子》，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呢，就是十几年后成为她老公的李荣浩。真的，有的时候讲这个缘分妙不可言，真的很有意思啊！明天七夕啊、那么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暖男品冠他个人真实经历的一首歌曲，表白妻子的《我确定》啊。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的节目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啊！稍后还有刘德华的新歌《奉陪到底》。 心，感谢认识你，你充满我的心，爱情好神奇，有时不需要言语，生活里默契让我们都惊喜，心如果没有你，我像不透的苍蝇，未来跟过去比，我相信一定有趣，你是我欣赏不完的风景，此时此刻我确定，我确定永远都爱你，我确定你的决定像信仰一样的坚定，此时此刻我确定，就算窗外雷声惊天动地，心在身边那个人是你，我就安心。感谢认识你，你充满我的心，爱情好神奇，

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花了心。如今的你不畏艰难，也不念过去，感激我能遇见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还得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能遇见你。 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要留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孙伯伦爱若启明。 爱若启明像黑夜那颗星。 第39位阿兰故乡遥。第38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Emo Whiskey。 第37位岑宁儿风知道。第36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35位薛之谦被人。第34位李玉刚万江。第33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第32位 Sunny 杨云晴饮。第31位 Into One 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曾经吧少年。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周末呢格外的甜蜜哈，因为呢明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大家做好准备，怎么样过一个特别的七夕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啊。这张翻唱的专辑在我的心目当中呢是这几十年里面最精彩的翻唱专辑之一了。这就是王菲在1995年推出来的《非靡靡之音》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我为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王菲翻唱邓丽君1979年《初恋的地方》。祝大家七夕快乐。 王菲所演唱邓丽君的《初恋的地方》。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曲啊，并不是邓丽君最最知名的一些作品啊，但是王菲呢将它重新编曲、重新演绎，赋予了新的生命啊，也传递出来了她这个从小到大听邓丽君歌曲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啊。这首《初恋的地方》呢，是邓丽君在1979年发表的一首作品。那么在那一年呢，在邓丽君的这个所有作品当中出现了一首啊，享誉全球华人世界的一首著名的歌曲，叫做《甜蜜蜜》啊。我相信这首歌播出来，并不只是说60后、70后、80后的朋友们可以随口唱出来，甚至00后应该也都没有问题吧。这首歌曲呢，取自印度尼西亚的一首民谣，由庄奴来作词。那接下来，我们就在七夕到来之际，送给大家邓丽君的《甜蜜蜜》。 点日子，笑看落花。 雪舞的世界，举杯相约。 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路， 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哦是我们的选择。 这绝对是九十年代非常经典的男女生对唱作品啊！叶倩文、林子祥1992年的一首歌曲叫做《选择》。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来看一下六年前的今天，2015年的8月13号，李健推出了一张同名专辑啊，《李健》。那时候他刚刚40岁啊，在音乐当中也有了对生活更多的观察跟体验。我们来听这首《日落之前》。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

恋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 巫启贤的思念谁，原曲呢是井冈山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啊。井冈山那版本收录在1994年大地唱片啊发表的大名鼎鼎的校园民谣一这张合集当中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那接下来的这首经典的作品呢，是收录在1992年的《霸王别姬》电影原声带当中，由林忆莲、李宗盛所演唱的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片尾曲《当爱已成往事》。 你会 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将往事留在风中。 为何你不懂？ 你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世已经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周杰伦，李荣浩默。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 新歌二号张艺兴，画卷。 我看遍千山万水，上游着大江南北。 新歌三号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新歌四号林志炫，如许。 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 新歌五号杨宗纬，施舍。 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 新歌六号小鬼王琳凯， NYK Super Villain。 你是我暂时解到出发。 新歌七号蒋凡，关。新歌八号阿兰，尘埃。新歌九号威利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新歌十号熊猫糖 The One。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习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让生活终归平静简单。未说出口的喜欢，何求而不得的遗憾，无论怎样都是落单。终于决定不再自我为难，让时间释然。你和他的故事多圆满，也与我无关。 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那件你施舍的外套，没舍得丢掉。想给你拥抱，成为你永远的依靠。我卸下了骄傲，还是做不到。 当作习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让生活终归平静简单。未说出口的喜欢，何求而不得的遗憾，无论怎样都是落单。终于决定不再自我为难，让时间释然。你和他的故事多圆满，也与我无关。我能忘掉你多好， 没舍得丢掉，我都想给你拥抱，成为你永远的依靠，我卸下了骄傲还是做不到。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那些你不在意的细节遗漏了也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孙伯伦爱若启明。 爱若启明像黑夜那颗星。 第39位阿兰故乡遥。 圣洁辽阔的天空不想如秀丽盘旋。 第38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Emo Whiskey。 他不满的杯谁。 第37位岑宁儿风知道。第36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35位薛之谦被人。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装入心里上。 第34位李玉刚万江。第33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第32位 Sunny 杨云晴隐。 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 第31位 Into One 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曾经把少年。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末快乐，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叫做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刚刚说明天就是七夕了，这是一个爱意满满的周末。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男女生对唱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我个人的私人的歌单当中呢，他却常常有一席之地啊。这是1984年黄莺莺《紫色的水晶》当中由黄莺莺和毛昭俊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记忆由爱开始》。 海水痴洗脸，我总在池边，请放下你的名字，不敢惊醒夜一般的往事，往事像云烟涌上心头。 握着你的手，握住了宇宙，牵着你的手，牵住了源头。 你的美依旧是我的生命甘露， 你那杯一颗是我的财富， 你是我生命甘露， 你是我全部。 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哦，总在池边，请放下你的名字，不敢惊醒，愿意伴你往事，往事像云烟涌上心头， 握着你的手，握住了宇宙，牵着你的手，牵住了源头， 37年前黄莺莺和马兆俊所演唱的《记忆由爱开始》，这首歌呢是童安格作曲的一首作品，后来童安格自己拿回来唱过一版啊。马上将要听到的歌呢是张杰第一夫人啊，我们继续呢把爱意指标拉满啊，中歌榜正在直播。 伤心被疼惜，新人娘的幸福最浓郁。我爱你，透过生活进入生命，爱你不是说说而已。我爱你，每个明天都 这是十年前的第一夫人，来自张杰啊，这是王力宏的送给张杰的结婚礼物。 我的第一夫人。 那么到了王力宏他本人结婚的时候呢，他写了一首歌送给自己的妻子哈、啊，更是把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加在了里面呢、啊。这首歌叫做七十亿分之一啊，浪漫的不得了。 算命是福是否都还是搞不懂，我不相信谁能算命运的行踪，它是如此让人着迷的谜，好险你没赶上飞机，我才能遇见你。你是个奇迹，还是我的数学不好？在这平凡世界，我们多么渺小，算来算去，这几率只是一分之一，我才能够跟你一起。我该买彩券，我的其实一分之一、哦哦、两个有缘的人是这么不容易，如果有缘分就该狠狠的珍惜， 算不清，这是 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分身偷偷开语言，没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 1990年，张宇的《大女人》，选择他的《雨一直下》专辑啊。那当然，这就是这对音乐夫妻的一首作品哈、啊，由太太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行演唱哈、啊，真的是夫唱妇随，浪漫的音乐夫妻啊。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香港的这一对极富才情的夫妻联手写出的一首隽永的歌。那么这也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唐书琛作词，卢冠廷作曲并且演唱的《一生所爱》。我是麒麟，谢谢各位的收听，周末快乐，七夕快乐，一切都要快乐，下次节目再见。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过。Thank you.